啊，有好几个生面孔，不知不觉的。据说今天是第九个期，第五天了，我还当是第二天呢。光阴太快了，马上就要解期了。在搞门寺打期，就是冬天打这个十个产期，这是常住上的头等大事，也是每一个人的头等大事。打气做什么？打气就是了生死，没有比生死这件事情再大的了。这古人讲是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这还不快吗？十个期一晃就过来了。世俗世间法，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希望它有所成就，那就可以说包括好事坏事。我们现在呢做的不是好事，是做的成佛的事情，是了生死的事情，这个不是世间的好事坏事。为了要有所成就，所以在每一年的冬天建立禅期制度啊，那就是克期取证，取证就是有所成就。我们常说的啊，搞门寺这个禅堂有几个名字？禅堂、选福道场、最高学府，叫老，还有一个老名字呢，叫个道海堂。最高学府，那学的东西呢都是最高最高的，没有比它再高的了。这搞门寺这个禅堂，这个最高学府高到什么样子呢？这个禅宗的语言是每每体现超越，男儿自有冲霄志，不向如来行处行，这个就超越了。佛都不成不成的，这还不超越吗？如果作为一个小佛的人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那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佛。禅宗是佛都不要成的啊，最高的境界就是这么一个境界，这叫做向上一着，不同凡圣，上无佛道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。理是这么一个理，如果我们要真正是上根立志的呢，那是一文浅悟，否则中下根人那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朝前走。打期，这个宗门下通天打这个产期，也无非是为中下根人而设的。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六祖大师这种根基，那不要打气的，这禅堂也不要， 那可是一了百了。可是我们毕竟从无量劫来啊，这个习气毛病啊太多了，积弊难返呐，啊，必须要身下，这个就是放下身心啊，认认真真的淘汰自己的烦情啊，一步一步朝前走。十个期快打了了，这个就要总结了。作为最高学府，那要考试。过去打期还有中考，有小考，有中考，有大考啊。考试也是对于修行的人啊一种督促啊，要督促我们前进呐，不能够懈怠啊。小考也没考，中考也没考啊，都减料下去了，大考不能不考。看看马上就要这个七个秋园也满了，事先跟大家要打个招呼啊。嗯，要考的，嗯，要考就要有要求，从平常就考了，那个请开始呢，它就带有一种考试的性质。那么现在如果说是今天是打气的第五天了，已经进入请开始了，作为常住，十个气打下来，那必须要有所收获，不能白打。作为每一个人，也不能说我就是来打混的，都是来打气的，都是想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的，怎么能够混呢？人多了也不能说啊，没有打混的人啊。我这个眼睛呢就耐管闲事的，就看看有很多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想混的，都是想把这个十个期就混过去的。打期有打期的规矩，用功、行住坐卧都有规矩，都有尺度的，不能够由得个人随便。这个现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建立好。你比如说今天啊，起香老半天了，都是啥叫香了？你不常常跑香的，天天在禅堂里跑香啊，啊，里圈子一大半都没得人跑，还要人说，你们哪来打气的？啊，现在还打气跑香坐香，还有人调啊，还有人讲啊，这不像话呀。啊，起香要进堂跑香坐香，还有人坐的委托殿，那委托殿是禅堂吗？嗯，六合统修也适用于打气啊。嗯，啊，你现在你坐在禅堂里想啊，他坐的委托殿啊，你跑你跑你的，他坐在那坐的委托殿。嗯， 那叫个不随众。这都是我们眼睛呢不愿意看到的啊。还有的呢打击呢出去外头跑，往客乡开境以后不好好的在疗房里先休息，跑到外头去，跑到外头去，他不是一个人跑的，这两个人三个人跑的去啊，一边跑一边谈，一边跑一边谈，三心杂话，语道不相应，形象也不相应。我们常说啊，这个修行用功办道是不要人讲的，也不要人管的，要人管这个都管不好的。不要辜负自己的初心。我们来做什么的呢？来的目的就是来打混的吗？这是个别的啊，大多数人我相信都是认真用功的，虽然相信那是只是一厢情愿相信，究竟这个各位师傅们也好啊，在家的各位居士们也好，究竟你们来搞我们这用功，这个功夫用到什么样子，我不得而知啊。说要考试的怎么考呢？题目是有了，怎么考？请开始。每一个期从第四天开始，一个期请三天开始啊。到我这儿来请开示的人可以说1%-2%吧。那么当中不请开示的不问话的，你用什么功我不知道啊。你功夫用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，那怎么能够糊里糊涂就过去呢？今年要认真呐、说是这个时候，就是公开请开示，这个时间呢，毕竟是有限的。那无论如何，常住生事情再忙，我也要腾点时间出来，要请开示，要问话。这么多人打气呀、都会用功的、特别是男众啊，比丘尼啊，你不是男众，没有几个问话的，这作为常众上打气一条规矩，必须要问话。你不问话你来做什么呢？这个今天我就预先打一个招呼啊，你们做好准备啊。这件事情呢交给维洛师傅。等到我那去问话的时候，住各去啊，每个人都要去，那是长春的规矩啊，不能够随便。既然问话，我现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，就要这个招呼呢就不是单单问话就是了事情啊，你们要做好准备呢。 广播寺这个禅宗道场是有宗旨的，嗯，不是说我用什么功我就问什么话，我想着问什么就问什么，那还不行哎，啊，十个戏打下来了，如果问话没得话问，你怎么交代呢？嗯，对你自己怎么交代？对于常住上怎么交代？啊，这还是一个大问题。每个人不能够调以轻心。你看看，常住是这么忙，嗯，过冬了吗？啊，寒冬腊月，常住这么忙，啊，这个禅堂里下，特别是大僧，我们是没劳动的，啊。没有劳动啊，专门成就大家用功的。那常住上没有什么事打你的闲岔呀，嗯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是般般如意，事事现成。那你说你不用功做什么呢？说宗门下这语言呢，有人听起来好像是不大，好像不大顺耳啊，宗门下语言就是这个样子，直来直去的，棒打十人头，泡泡论时事啊，开张名义，我们就讲这个事儿，讲功夫，讲见地啊，讲理论，都是给我们用功的人呢开辟用功之道的。无论是初发心地、老参上座，都不能说说我是已经饱参饱学了啊，我已经到家了，到家了那你就不要住禅堂了。如果说是我才来，我还不会用功呢。事实上，凡是到广门寺来参加打七的，就不能说我不会用功，是来打七都是会用功，功夫用到差不多了才在禅堂里来的打七，客气取证吗？嗯，认真的啊，诚诚恳恳的，古人讲未悟以前如丧考妣，既悟以后更如丧考妣啊，要拿出这种态度出来来用功办道，这是广门寺常住所期待的，而不是期待到广门寺来打气过冬嘛，打气也混混啊，混混来的啊，我这个话呢，就是说在那个打混的人听听的。这有确实有人是来打混的。嗯，我们这个选赴道场怎么容得人家打混呢？从我们本身，从客观上看待佛法，甚至于说看待我们这个禅宗，嗯。禅宗也是佛法门中的一个重要的法门，而且是佛法的根本，还不重要吗？啊，永嘉大师说的，既得本莫愁莫，有了本了就不怕，有了根本了就不怕它啊，不开花不结果了。从根本上修，这是大乘的修法，那个小乘的修法呢都是从枝末上修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东土的东渡啊，都是大乘根基啊，不走弯路的。 这叫做一草植入如来地，还不直接吗？而且宗门下这一法讲到知止，那个宗门下你看看，和尚不是有一块那个叫那叫个知止啊，嗯，知止是不讲没到弯子的啊，啊，又是顿教又是知止，你看这个法门殊胜不殊胜，直接不直接？那个小乘法呢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小乘法它不成佛，为什么呢？成佛要行菩萨道，菩萨道是难行能行啊，难行啊，他不敢行，所以他不要小乘，这不要求做佛，他做个自了汉。既然都是大乘根基，都是发大心的，大心是什么心呢？就是上乘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是的。所以这个话呢一扯呢就多了，嗯，上乘佛道是泥环真法宝，众生从种种门入。那我们现在在无量法门当中，我们选择的是最直接最顿的这么一个法门，就是禅宗这一法。虽然法是如是，但是我们的根基是不是顿根的啊？是不是真正的大乘根基？这个每个人自己有数。无论修哪一法都一样，法没有高下呀，高下在人呐。啊，那个六祖大师一文千物，那不是一个人吗？我们现在这吭哧吭哧的，这还在参念佛是谁呢？啊，又是妄想，啊，又是昏沉，啊，什么都打不开来。为什么？不一样啊，那就是根基不一样，根基不一样。嗯，啊，而且这个初发心消佛的人，奠定自己消佛的基础，就是打这个根基，像起房子一样。那起房子，这个根基打不好，这房子是起不好的，非倒不行。倒了还把人压死，跟你个。这个根基也很难打呀。嗯，我们把打这个消佛的这个基础，换一句话来讲呢，就是建立世界观，很不容易。你看看这句话很普通啊，轻描淡写，建立世界观，好建立吗？不好建立啊，啊。从消福的这一方面上来讲，这么多的法门摆在我们面前，数是数非，你要有一个这法眼，你才能够鉴别是非。摆这个这法眼，数是数非摆在你面前是一塌糊涂，糊里糊涂的。初发心的人有一个一贯的啊，这个佛法好啊，当然好，成佛的法嘛。佛法都好，你哪一法不好呢？啊，最普遍的，我记得我上次提到这么一点，没有说下去。现在在我们这个法门当中，各宗各派，一个禅宗，一个净土宗，它最普遍。这有人呢说禅宗也好殊胜，而净土宗也好更殊胜， 他说我都要。我都要怎么办呢？那叫禅净双修。这种人在现在是大有人在的，不但是现在的人大有人在，而是过去的祖师也有啊，禅净双修吗？用永明延寿大师的话，那个四料简，他也说明这么个道理。上次我提到呢，永明寿四料简，我当时呢有一句话呢我记不清楚了，讲过了以后出了禅堂我就想起来了，嗯，脑子不行了。四料简，简什么？就是简这个禅宗与净土宗啊。这个禅宗与净土宗是什么关系？是什么比较？他就用这个四句话来料简啊。料就是料理呀，简呢那就是要简别。你看看他头一句话就是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国服，这现世为人师，来世做佛祖，这个哪个不想啊？嗯，哪个不想为人师呢？哪个不想做佛祖啊？现世啊，不是等到来世啊。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像永明寿大师，永明延寿大师，他修的哪？修的什么法门呢？就是修的禅净这两个法门，又禅又净，又净又禅。从禅来讲，他的著作有《宗净录》。宗净录是一心照万法，一心为宗，照万法为净。那个永明寿大师那个宗净录有100卷，那他是通达佛法的，什么法都在那个宗净录上啊，圆融无碍，那是天下第一大善知识。那么他的行持呢啊，一天做108件事，还要念10万声佛号，福慧双修，有禅有静。这个有禅有静这个四个字啊，一个要注意到什么叫做禅，什么叫做静，什么叫做有禅有静，什么叫做无禅无静，可不能够文伦吞枣。永明寿大师天下第一善大善知识，他是开了悟的人呐，嗯，那是雍正皇帝封的，嗯，犹如戴国虎，老虎已经不得了了，还戴国，还有国，嗯，这就是有禅有净土。我们现在虽然是在禅堂里边行禅宗这一法，还不见得说，还不见得敢说我是有禅的。有禅是什么样的呢？嗯，我们现在怎能说是学禅的？在这学的，在这修的，有要正有，像永嘉大师这种人啊，那他有禅， 啊，请六祖大师，那他有禅，他正道的人呢。嗯，见道方修道，修道才正道，我们现在都还没正道，这个是我的眼睛看到的，说不定我们这个禅堂里像有正道的人，我这个凡夫眼睛看不到啊，那就是有禅有净度。什么叫个有净度呢？并不是说我念佛就有净度了啊，念佛就有净度了，念佛就能够生西方了。为什么呢？普天之下有那么多人念佛啊，说生西方的人很少呢，生西方的人很少，没有生西方的把握，那你不能说是有净度的，懂不懂啊？净度那是西方极乐世界特点，我们娑婆世界呢，这是慧度，度啊就是国土的这个土啊，那我们是念个度啊。那个四料简第一句话就是有禅有净土，第二句话呢是有禅无净土，禅有了没得净土不念佛。我上一次就讲的这么讲的这个地方呢，我把这句话忘记的了，什么话呢？就是有禅无净土，是十人九错路，不是错路，不是十个人九个人都走错了路，错路，错呢就是蹉跎，在这条路上既走不到家，站在这个路上，就这么一种情况。比如我们的参禅的人也没有开悟，也没有正道，还有生死，说起来我是参禅的人，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呢？他说是银镜若现前，避而随他去。阴境现前呢，我们没有能够开悟，这个五问它不空啊，五问不空，阴境现前，那个就是随境转的啊，随业受报，不能了生死，还不能够出轮回，这叫做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错路。当然呢，没有了生死，参禅没有能够了生死，还在生死当中，还在生死路上，这不是耽误时间吗？蹉就是蹉跎岁月这个蹉啊。这是啊，究竟这个四料简是不是永明大师做的？有人呢说是永明大师做的，有人呢说是永明大师的所有的著作当中呢找不到这个四句话。他找到也好，找不到也好，我们对他这四句话呢有一个啊认识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话说的还是对还是不对，哪里像对哪里像不对，还是我们理解的对理解的不对。我们要理解什么呢？首先要理解禅与净度，什么叫做有禅，什么叫做有净度，什么叫做无禅，什么叫做无净度，一个有无啊，一个禅一个净度， 这个要弄清楚，不然的话呢都是文论成早，文论吞早啊，各说各的道理，这个四了简各说各的道理，我们看得多了。那么第三句呢，是无禅有净度，万修万人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不得禅，比如说我也不参禅，那个念佛的人他不一定参禅的，但是有净度，有净度呢他是求生西方的，念阿弥陀佛的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他说呢，但得念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啊，万修万人去啊，理论与事实我们都要搞清楚。理论念阿弥陀佛是能够生西方的，但是不一定念阿弥陀佛的人都能够生西方啊。那有的人念阿弥陀佛念到第六里还有啊，灌顶法师有一百字，就是说这个念佛的人，念着第六里上去了。那当然是个别的了，有那就是有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万个人念佛，一万个人都能生西方啊。我们拿现在的情况看看，是不是一万个人念佛，万念佛的人多呢，一万个人都能生西方吗？不见得，懂不懂啊？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有许多的讲究，三杯九品，四种西方极乐世界，四种净度啊，凡圣同居净度，方便有余净度，十报庄严净度，常寂光净度，那都是要有层次的。念佛也有事宜心，也有理宜心，对吧？这是讲是念佛，万修万人去，参禅呢就不行了。如果你不能开悟，不能了生死，那你不能够离开轮回。那么话说回来啊，如果这万修不能够万人去，一万个人念佛，只有八百九百，只有一两个人能去，那么那么多人做什么事情呢？怎么办呢？一样啊，他还是因境若现前，必而随他去，他也在路上蹉跎啊，在生死路上，不是一样吗？最后呢，那就是无禅无净土，也不参禅，也不念佛，你说这种人怎么办？无禅无净土是莫个忍一孤，靠哪个呢？靠自己也不念佛，靠自己也不参禅，你这个人将来怎么得了呢？那叫做万界与千生同床并铁柱，那是蛮苦的。念佛的人讲万修万人去，参禅的人不能够开悟，不能够证道了生死，那就是说在生死路不能了生死嘛，那就是生死路上啊。你念佛的人不能生西方，也在生死路上，不是一样吗？那么当然念佛法门对于现在的人呢来讲呢，容易接受，也容易学，修学也容易，修也容易，是吧？阿弥陀佛哪个不会念呢？一教就会了。西方极乐世界哪个不愿意去呢？我前天看到一本小册子，那个金山活佛， 这个金身活佛啊，蛮有意思。那也是一个从那个迹象上看的也是一个过来人呐、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处乐世凡圣同居度，什么样人都有。那个济公也是活佛啊，金山那个他叫什么名字，这个妙善住在金山，后来圆寂在缅甸那个大金堂，他老人家特别他自己的密恨，他的过去我们只不知道，圣人嘛，圣人的境界嘛，但是他的表现的境界呢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他的自修至于说是教人，他有一套，他也念阿弥陀佛呢，他念阿弥陀佛就跟我们念的不一样，他念阿弥陀佛念八个字，人家学净土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要不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念这个南无多两个字啊，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前面呢多一个随念，随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你看现在念佛的人绝对不会有这么一个人念佛啊，上头还加一个水念，没得这个话，就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嘛，啊，那个小册子是落观法师写的，因为他跟那个活佛呢在同道住过一段时间，觉得很了解，都是实事，真真实实的事情，一个字虚假都没有，啊。他就是这么个事情，他住金山呢，金山活佛嘛，他就自己在那个仰光大金堂，他说喊起来谁念南无，还有个据说还有个调蛮好听的，你看看这一句话，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是不是禅也有了，是不是静也有了呢？像他这个样子呢，我是同意的，他可是禅净双修的，谁念南无阿弥陀佛禅净双修，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禅堂里边有许多人呢没来禅堂之前都是念佛的，到了羡慕嘛，说是还有个禅堂，禅宗还好，到禅堂里想来来打打气，他是不是能够参念佛是谁呢？不一定，他也有些先入为主啊，念佛好念，就是参念佛是谁不好参啊，你说起来禅宗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，他用不上，这个禅堂里现在就是有这种人嘛，还不是一个两个呢，你说现在这个佛法佛法很难学的，走上路就困难，进了门更困难，进了门以后不进门来还犹可，一进门来事更多，学佛法不可能没有困难的啊，越向上提呢越困难，那我们就要发大心呐、发大心，要发勇猛精进心，福道无论它长远的多长多远不怕，是吧，再难也不怕，如果说拿现在的人认为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我都要修，你怎么修法的呢？念佛是要念的，参禅是要参的，是起疑情的， 他是用心的理路不一样。说是现在的佛法提倡人生佛教，建立人间净土，提倡为什么佛法走到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了。从我们这个佛教寺庙的建设来说，一个寺庙啊，这个开放寺庙过去没有的，过去住庙就等于住山一样，不是一定在住在山里才叫住山呢，住在庙里像就跟住山一样。那个门，这个寺院的那个门就叫做山门啊，有人说是一二三的三，实际那门就是山门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一般现在我们称呼诸山长老啊，这诸山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说是金山有个山，哦，可以，金山是诸山，焦山有个山叫诸山，搞不错，没得山他也是诸山长老啊，啊，那意味着呢，就是这个寺庙就是清净道场，像深山一样。那现在开放了，不要说是我们在人间的寺庙，你在山里向的寺庙也开放了。人不到的地方，他想办法都给你弄个路修下来，弄个车子跑跑。我是没到过终南山的，终南山据说都通车子，交通方便的，车子不好走的地方呢，那缆车，那个缆车想办法给你搞交通方便。那么时代不同了，我们这个佛法佛教怎么样适应时代？所以现在呢，提倡人生佛教，把这个佛法建立在人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人人都能够接受，人人都能够适用，都能够用得到。不是说你们这个佛法只有你们出家人用佛法，我们在家是没有办法用的，这个就失去了人间的基础啊。高明寺这个禅堂无形当中也带有这一种味道啊，你看看其他的禅宗道场是女众是不能进去的，那首先这么一个界限。高明寺现在呢，我们还把这个门还开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能接受啊。念佛，人家说念佛，念佛这个方法最普遍了啊，不单身在念佛堂里好念佛，我在家里像也可以好念呐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好念嘛。念佛可以，随处都可以念佛。那么参禅也一样啊，就看我们会用不会用。至于说佛法适应于世间人，人人都能够修佛法，这个呢也要分析，不能够一概而论，一概而论这个就有障碍啊。你说念佛人人都能念，行住坐卧都能念，我们就是我开车子的驾驶员能够念佛吗？车子一开，哦，我就念佛了，心里就想西方极乐世界了，那你就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非翻车不行。那么参禅的人，我们也说是，哎，我们参禅的人素质是好参，那不车子一开，念佛就提起来，那能开不能开呢？不能开，怎么的？不能够抬杠子啊，要区别对待，是吧？总而言之， 佛法是利益广大人群的。佛法出现，佛法在世间吗？那个六祖大师的名言呢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脚。那这个话呢，我们都要给他什么事都要细嚼细嚼。一个是提倡人生佛教，把这个佛教运用在人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这叫个人生佛教。那个佛法在世间跟这个人生佛教的意义呢是不一样的。在世间在什么地方啊？世是指世间，间呢是指空间。佛法在时空当中啊，啊，过去现在未来十法界不都有佛法吗？啊，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，你看这个佛法不是在世间吗？一切众生啊，啊，那个一切众生不是单单的指人呐，啊，十法界地狱恶鬼畜生天人我修罗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是世间，都在世间之内，都在世间之内。什么这个不离世间脚呢？这句话呢，就是建立人生世界观的一个基础啊。不离世间脚，十方三世一切的有情无情，一报国土，山河大地、草木丛林都包括在内，都能够成佛。情与无情同源种植，你是不在时间吗？这就叫做佛法在时间，不离时间脚啊。人人都能够成佛，人人都能够成佛，石头能不能成佛？申公大师顽石点头，他不成佛吗？像这些个道理呢，讲的就深了。那出发心的人呢，还有一段的这个距离啊。虽然这些个道理对出发心的人理解有一定的困难，但是你能够听到耳朵里头去，摆在心里下啊，虽然暂时不能够理解，时间长了跟到你的不断的福慧增长，慢慢都会理解的。我们这个禅宗道场要想弘扬这一法，建立种种制度也是很困难的。真正死心塌地万缘放下，一门心思走这条路的，大家算笔账还是多数还是少数，对不对？就拿我们禅堂的什么100人200人，死心塌地的一门心思的永不改悔的我走这条道路，还是多数还是少数呢？这就看我们现在人的根基啊，根基一天不如一天，不如过去啊。常住上是有这么一个心愿，建立禅宗道场，弘扬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，最直接最了当。了当的什么样子？只要放下，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。佛法便当啊。如果你在这句话上你能够承认，能够做得到，那马上就成佛了。但尽凡情，凡情就是生死，每每对禅宗这一法不得欺瞒而入，甚至于呢走这条路的走得蛮吃力的， 啊，摇摇摆摆，是是非非，琢磨不定，究竟禅宗这一法，还有很多的想法呢，想法多了，说是生西方，有个西方，将来我死，将来我我死了还能生西，有个西方可以去。那么参禅的人死了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那我就问你，念佛的人死了以后生西方，那么现在学净土宗的人呢，就不承认说是死了以后生西方，生西方是活到去的，那不是死了去的，没错啊。那么是不是念佛的都能够生西方呢？假使说你这个佛念的不透彻不到家，念了一辈子佛不能生西方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怎么啦？就这些个问题啊。参禅的人各有各的想法，是吧？各有各的想法。那你不了生死，你是不能够脱离轮回的，这是肯定的。了了生死以后，西方极乐世界我去也可以，不去也可以啊。心经这土经啊，处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的啊。佛法的道理太多了，太微妙不可思议了啊。所以这讲到佛法的讲到不可思议，有些个道理也不是不能够讲，那个讲出来的道理呢，有的时候就是矮的，这个道理要适用于任何人啊，不是放置四海而皆准，放置十方三世集集而皆准的道理，这个道理就好了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哪个不要去呢？生西方极乐世界还能够待业往生啊，更好。像这些个道理，我们这个见修行，修行佛法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这个世界观啊。世界观包括十方三世，一正庄严，深入万象，若理若事，若性若相，都包括在其内啊。那如果说你不是过来人，没有这个根基的，那我们就要打基础。之所以搞么是作为一个最高学府，最高学府的内容呢，就是包括了既要参禅又要学教啊，冬参夏学。学帮助我们参，就是帮助我们行啊，参就是行，走路啊啊。禅宗这一法是恨门吧啊，不是说说的啊啊啊。那个学呢，学也要参，哎，这个是很现实的。假如说我参禅参不通，学教可以开悟，可以开悟，戒教也可以明心，是吧？啊，学教这个道理不通的啊，你参禅可以搞得通啊，就是相辅相成。这个一个冬天打起下来，我们总觉得从我个人来讲，这个少进堂，跟人家在一块共修的时间呢不是那么充实，好在有常常的扳手师傅跟大家在一道共修，走禅宗这条道路， 这条道路要走，一直走下去啊，千万不要走走这条路，走走这条路，走走呢都是浪费时间，我走走走不走，走不到我走，走不到走不到家啊。我们从这个禅宗这一法，特别是中国的禅宗，这个祖师禅是中国的祖师建立的，这个禅宗这一法特别殊胜啊，特别殊胜啊，人家说是中国的佛法呀，比印度的佛法还要灵。你看禅宗这一法啊，那度了多少人呢，多少人用禅宗这一法成佛做祖的。所以禅宗这一法有许多事情是不能说不能讲的，因为它这一法是离语言道的，语言是不能说的，它的殊胜处呢只能够说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有人生西方，他有人还不生西方，我们研究研究为什么那么些个有些那个他是不生西方的，他开了悟了，他不生西方啊，生西方那么殊胜啊，这个我刚刚说的，今天这个打七，就如果今天是第五天，明天就是第六天了，请开始的最后一天啊，我尽量这个腾出时间出来，请开始把这个事情交给韦罗，说明天还有一天，第十个期呢那还有几天，这个常住这个规矩呢必须给它完善起来。那么常住呢必须要了解，今天这一个冬过下来打十个期，师父们在禅堂里边是不是用功，用功用的什么样子我们都要知道啊，他不能够就这么糊里糊涂，就这么啊劳民伤财的这么吃力法打这个气啊。而且搞木寺这支香呢也是天下人都望到搞木寺，希望禅堂里香出人，就是人家原来给搞木寺修那个禅堂的那位居士，他发心给搞木寺建个禅堂，他说我没有什么希望我只希望禅堂哪怕出一个人，我发这个心呢也没白发要看这种情况，我们禅堂里如果我们都不用功也不能出人，那就是辜负的人就多了啊，辜负自己，辜负常住，辜负龙天护法，都辜负护法斋主啊，也辜负了十方诸佛啊，那我们那世间人的讲话，我们是个负心人呢、负心人呢、就是辜负天下人这个人，那我们这个事怎么交代呢人人都有责任呐，说多了打冤的，大家不就行了。